大家好，欢迎来到星期三晚的广东广西，我是海林。有一个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坚尼地城西环村西苑台观塘安泰村景泰楼进行围风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查。讲完公告啦，咁咧而家室内气温24度，相对湿度62%，红色火灾警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好似同平时有啲唔同啊，风高物燥啊，有啲秋天嘅感觉。同我哋平时毛毛雨啊，即系湿到个墙滴水嘅春天嘅印象有少少唔同啊，大家要饮多啲水。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就系空气净化嘅迷思。相信过去嗰几年啦，大家都好似我咁样，用多咗时间喺室内啊，尤其是自己屋企啊，所以室内嘅空气质素咧就突然间系一个大题目。咁啱啱好啦，我身边咧就有依方面嘅一个大专家。咁我点样介绍阿 Teresa 呢个罗瑞珍博士咧 ？Teresa 咧？是纳米学材料的博士，有20多年的经验的空气净化应用的专家，曾经帮过很多大机构做过空气净化机的设计和评估。我就经常在商会很多场合就撞到 Teresa， 我经常心底入面就想着有一天我要找 Teresa 坐低，我要好奇宝宝，我就要问我所有心底内有关空气净化的很多的问题。因为我经常其实我哋睇上网查资料睇好多嘢，但系好多公有咁公说有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成日越睇啊越乱，咁我就话因为我知道咧，我第一次我记得人哋同我介绍 Teresa， 佢同我讲话 Teresa 识喺空气净化呢方面识好多嘢嘅，同埋咧佢个人好坦白嘅，佢知咧佢就会话俾你听嘅，所以我成日讲我要搵一日搵阿 Teresa 上嚟，咁咧同埋咧。今天在直播室有我好拍档苏轼， 大家好。 苏轼就其实他今天是他是想着想买的空气净化机的，因为 就是入伙啊，新居， 所以呢就刚刚好了，不如大家今天入来聊聊天。Teresa， 你入了行20多年，你当年为什么会对空气净化，即是当年我们对这件事都不是很唔係好 care 嘅年代，你就會對呢樣嘢咁開始研究咧？ 嗱，講翻少少歷史啦。咁其實咧，我就係、科技大學20年前做呢個納米材料嘅研究嘅。咁當其實而家就講納米多啦。咁以前講納米咧，其實就20年前都係真係好少嘅。咁我嘅研究咧就係、是、納米嘅材料啦。咁就可以點樣應用呢？畢咗業之後都喺度諗啦，因為可以做電池啊，可以做催化劑啊，或者係可以用嚟做一啲 separator， 即係將 A、B、C、D 一啲嘢跟住分離出嚟嘅。咁、到我畢業之後咧，就咁啱就係、是去一間公司嗰度啦。咁啊，亦都係隸屬科技大學啦。咁啊，亦都係關乎一個空氣嘅範疇嘅。咁我就將呢個納米嘅技術咧，就應用喺呢啲空氣嗰方面啦，即係將好污糟一堆嘢嘅空氣，點樣可以將啲污糟嘢咧就應用可以separate 出嚟啦，咁就漸漸地咧就入咗行咧，就係、是、去做一個空氣呢方面咁嘅嘢啦嚇。 咁其實我哋當一講空氣咧，我就覺得依件事好空泛嘅。乜嘢先係好嘅空氣咧？ 嗱，我哋應該咁講，空氣入邊咧就有水啊，有二氧化碳啊，有水蒸氣啊，有 係咪有氧氣多啲就係對我哋人好啲？ 氧氣是有的，但是不會說突然間多到即點都有一個 percentage 的。就當然氧氣多是好過是沒有氧氣啦、所以我們經常都鼓勵人呢就是不要閂埋隻窗，一定要有新鮮空氣的。但是同時間因為空氣入面亦都有很多其他的污染物，譬如甲醛啊、細菌啊、懸浮粒子啊，現在很興講的 PM2.5 這些呢其實吸了落我們的身體呢，是對身體來說是有一個長遠的影響的。它的影響不是 今時今刻你可以感受到，可能到你六十歲或者七十歲， 即係慢性中毒咯。 係啦，咁佢咧先至喺你嘅身體機能度反映出嚟嘅。尤其是 PM 二點五，我哋點解咁注重呢？就因為好多人咧就覺得 PM 二點五吸咗落去身體嗰度，可能導致你鼻敏感啊、喉嚨痕啊。其實呢啲咧係好膚淺嘅， 肺炎啊嗰啲嘛。 係啦，呢啲症狀係啦，好膚淺嘅。我哋講嘅一樣嘢咧就係、是。PM 2.5 是很細粒的，它呢就不會是在鼻毛隔到，去到喉嚨，跟住入到個肺。那你知道我們的肺的功能呢就是做氣體交換的嘛、 嗯、 它就會藉著這個的氣體交換呢就走入你的血管那裡，那由個血管呢就會走勻你的全身了，包括你的肝臟啦、你的腎臟啊，又不同的器官啦、啊，咁亦都會帶到呢啲由呢啲血管咧帶到去你的腦啊，周圍唔同的器官啦、啊。咁所以咧就會其實佢唔只係影響個肺，佢係就會成個身體影響嘅。 即係細到可以透過呢個人體的組織入到血。 係啦，咁你亦都你知道我哋嘅。 我突然間個腦入邊咧，充斥住嗰啲恐怖嘅醫學嗰啲咁樣嘅嗰啲 CGI 嗰啲，即係嗰啲動畫片段啊，嗰啲微浮粒子喺我個血管入邊行嚟行去。 咁即係 PM 二點五其實同病毒係差唔多大細噶咯。 PM 二點五係講緊二點五微米，係啦，咁啊好細嘅，佢可以入到個肺。 咁同我哋而家嘅新冠病毒嘅 size 其實佢爭幾遠？ 病毒嘅 size 咧就都係好細，因為佢係講病。毒差唔多係 DNA 嗰個 level 啦，咁佢亦都好細。但係病毒咧就同我而家講緊嘅 PM 2.5 係兩個層次嘅，因為病毒係近年啲人比較 concern 去睇一樣嘢啦。咁如果做咗呢個空氣淨化，做咗廿年，其實前段階段咧，即係唔好講呢幾年咧，我哋亦都不斷去 emphasize 話俾人聽咧，空氣污染、空氣懸浮粒子嘅病PM 2.5 係幾咁重要。就再一樣嘢，我想講嘅咧就係、是、佢可以細粒到咧，唔需要經你個肺，喺你個鼻。同個腦之間，佢可以係有研究咧顯示咧就直接係 overcome 呢個 blood-brain barrier， 即係血腦屏障，入到個腦，咁所以咧就變咗 會影響我個腦， 係小朋友個腦發展點解會有咁多叫做過度活躍症啦嚇、啊，或者係老人家點解會突然間腦退化得咁犀利咧？ 即可能有呢啲有關係嘅，可能會有關聯。 唔係可能係已經係肯定有關係㗎啦。咁啊，亦都係好多啲外國嘅文獻咧，已經係講咗出嚟，講咗好耐啦。咁啊，就一直都唔係太多人去留意，尤其是啲上一輩嗰啲咧，會覺得喂，我吸咗咁耐空氣，咪係咁樣吸。 系啊， 你咁讲嘅呢次几十年前我哋讲紧铅啊，即系几十年前，譬如我哋烧嘅燃料里边有好多铅噶嘛，咁一路大家都觉得冇事啦，咁但系后来就发现哦，原来问题好大嘅，即系我哋大概二十几年前开始禁止喺燃料里边加铅。 系啦， 咁啊 ，Teresa 咁讲咧，其实有啲似啊。即係我哋慢慢開始發現 PM 2.5 嗰個害處， 同埋就係仲有一樣嘢就係佢入咗你個血嗰度咧，咁佢係會令到你個我哋身體係有一種叫白血球咧，係會係去對抗一啲外來入侵嘅污染物病毒啊嗰啲咁樣。咁樣咧，呢啲白血球見到你啲 PM 2.5 咧，佢就知道呢啲係外來物，佢會食咗佢嘅。 咁白血球就好忙啦。 是啦，咁到最后呢，因为呢啲系好似一嚿石头咁啊，白血球吞咗佢之后呢， 要消化 自己死咗，白血球自己死咗。咁到最后呢，你个白血球嗰个 level 呢， 数量太低， 即系你嘅抵抗力会差咗。 是啦，抵抗力差咗，咁就变咗呢，就好多时有一啲 cancer 啊，有啲癌症啊，或者系关于一个免疫力嘅问题呢，其实个源头都系因为空气污染引起噶啦。 嗯，即其实如果可能我哋由科幻小说话将来，即有人如果有将来嘅人睇翻我哋而家，或者将来嘅人穿越嚟而家嘅话，就会觉得 哇！你哋咁多 PM2.5，點解你哋唔理嘅咧？點可以就咁樣吸入去？即係好似中世紀嗰陣講緊伊麗莎白一世嗰陣嗰個年代，將啲水銀咁樣搽喺塊面度，而家我哋睇嚟就好戇居啦。 唔使講咁遠啊！卅年前啲含鉛嘅燃料咁樣，都係即係都係一個危害好大嘅事，但係都經過 咗，大家唔為意， 經過咗好多年先至證實啦，然後先至開始正視咯。即係我會咁樣講，鉛有問題其實就知道了很久了，不過就是要去到大家肯給一些錢去解決這個問題，中間是經過了很多年 其實怎樣我才可以等我身邊的空氣好一點，或者我的環境好一點呢？譬如剛才Teresa 你在我們大堂現在入來直播室，你見到的就是咁到底邊度嘅空氣好啲啊？個質素係點樣？我點樣知即係一個平時嘅人，我點樣知道？我點樣去睇我自己身邊周圍嘅空氣質素係好唔好？對我會唔會有影響？我要做一啲乜嘢先至可以改善我身邊嘅空氣？ 其實咧，人嘅鼻咧，其實就的除咗鼻敏感或者係對嗰個空氣好 sensitive 啦之外咧，其實一般嚟講咧，就唔會覺得太大嘅分別嘅。除非當佢覺得太大嘅分別咧，就係焗。即是当你生晒疮啊，又冇尖峰啊，我哋觉得 或者眼瞓咯， 眼瞓系啦，眼瞓嘅话咧，就即系话你嗰个环境个二氧化碳浓度好高啦，有好大机会好高啦。咁二氧化碳浓度高，其实就背后有啲咩含义咧？就系空气唔流通咯。喺空气唔流通嘅情况之下，亦都系会产生咧，就系如果你有一啲譬如系感冒咁样。咁隔離個人，因為你呼出嚟嘅空氣就會俾第二個吸咗啊嘛，其實好親密嘅，因為你呼出嚟，我吸咗，我呼出嚟， 即係大家其實只要大家睇同一個環境，喺一間房一個密閉嘅房入邊，其實我哋已經喺度交換緊一啲 氣粒㗎啦，係啦，咁所以咧就你唔好覺得哇眼瞓二氧化碳濃度高，咪就係咁咯，咁其實就係講緊俾你聽，空氣唔流通，你哋有傳染病嘅風險係非常之高。 有些東西是我們感覺到的嘛，味道或者我眼瞓但是有些東西未必是我們感覺到的嘛或者即好像是不是甲醛啊，或者 有一些是細菌啊，那些是我們感覺不到 的，無色無味的。 甲醛除非濃度去到很高，一般來說也都是感覺不到的PM2.5 微粒細菌也都是感覺不到，尤其是在空氣度吸咗轉頭就真係唔知點解翻到屋企就病啦。咁其實就係好多時都係因為空氣上邊咧就係大家互相感染，喺一個唔流通嘅環境之下，大家共處咗一段時間咁樣。 我就後生啲嗰陣咧有個咁嘅親身經歷嘅，就係我喺一個密閉嘅貨倉裏邊翻工，我第一份工。咁咧就翻工之後就開始成日流鼻血啊。 哦，哇，好危险喎，好似绝症啊！ 你嗰个密闭嘅空间系一啲咩嘅工作环境嚟嘅？ 一个货仓，即系真系会有啲尘嘅，因为嗰啲积车啊，会喺个地板嗰度拉嚟拉去啊，咁咧系会产生好多微粒。咁后来咧就冇喺嗰个环境工作之后咧，就不药而愈啦。即系呢个流鼻血嘅情况咧，就少咗好多啦。 我可以讲你系一个好特别嘅，你系一个精神嚟嘅。 因為我本身當然我自己嗰個鼻嘅血管都係有啲先天嘅問題，我係容易流鼻血嘅。咁即係唔係即係因為我好多同事噶嘛，唔係每個同事都咁嘅情況啦。咁我梗係睇個醫生啦，醫生話咁你嘅環境有影響，但係當然你本身嘅問題都有影響。 我自己都有個咁嘅差唔多我真身經歷。我就係喺英國，喺倫敦，即係我以前喺英國，郊外嗰啲寄宿學校讀書嘅。咁我去到倫敦市中心讀大學嗰陣，我嗰年咧係不斷地支氣管炎，跟住我不斷地支氣管炎，我去睇醫生咧，醫生就同我講話冇得醫嘅，你其實要離開依個環境啦，你個支氣管炎先至會好。我話會唔會咁嚴重啊？你知道後生咧，你讀大學你唔會去諗呢啲嘢噶嘛，咁但係當我由英國搬去法國啦，就唔使食藥，但係我冇諗過即係。因為我印象中我不會覺得倫敦市中心的空氣是那麼差的嘛，但是實際上我後來 倫敦出了名很差的 起碼我自己當年就真的不為意， 跟住就不斷地支氣管炎，不斷咳啊咳，跟住就好似一好，你見好多英國人咳噶嘛，原來就係咁樣樣啦。我就喺英國住好耐， 情況就係咧，我哋咧好關注咧，啲我哋飲嘅水乾唔乾淨，話見到杯水有少有點嘢，我哋都覺得哇杯水唔乾淨， 或者飲落去個味道怪怪地又覺得。 係啦，其實我哋咧就飲水同空氣咧兩樣咧係都好重要嘅嘢。點解我哋會？睇住杯水會有咁奄奄嘅要求，但空氣冇咧，咁呢個就係一般我哋因為空氣嘛，唔係即時有產生一個咩嘅觀感咧，好多時都啲人都會忽略咯。 咁我應該點樣樣咧？係咪我要每日我間房要換氣六次，定係我要點樣樣做啊？ 嗱，如果個環境許可嘅話咧，我哋都盡量咧係做一啲嘢咧去改善個空氣嘅。嗱，又譬如我哋要注意日常生活之中咧吸塵啊、掃地啊，會唔會氧起啲塵啦？喺嗰個情況之下，我哋會避免譬如吸塵機喺附近有人吸緊嘢、吸緊塵嘅，我哋避免唔好坐近埋啦。因為你知唔知吸塵機嘅背後咧，佢噴翻出嚟嘅空氣好多時都好污糟嘅嚇。咁亦都 有哦，即係你其實你公司咧，譬如你做嘢做到好夜咧，阿姐姐開始喺度吸塵嗰陣咧，其實你係真係要避嘅。 啊，盡量避啦，因為始終地氈都好多污糟嘅嘢啦，我哋睇唔到啦嚇。咁、有時亦都係盡量揀位啦，唔好近住啲影印機嗰啲地方啦，佢會有好多碳粉出現啦，係啦。咁至於嗰個空氣上，如果係停放許可咧，係密閉嘅空間咧，最好就係用一啲淨化機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咧，都希望係盡量開啲窗啦，就等啲出邊嘅空氣咧可以係走入嚟室內嗰度咯。咁當然出邊嘅空氣如果係好污糟咧，咁就另計啊嚇。 香港政府都有一個叫做空氣質素嘅 certification 個區叫 IAQ 啦，室內空氣質素嘅認證計劃個。其實啊，徐醫生，你頭先講嗰啲嘢咧，都同呢個計劃裏邊好多嘅要求咧都有關嘅。 冇錯， 即係有時間可以翻嚟。可以傾傾， 我哋應該係傾下呢啲，同埋翻嚟我哋應該傾下到底擺盆植物得唔得嘅咧？擺幾大盆嘅植物先有用咧？同埋我以前其實咧，我有個經驗咧，就係我喺個公司即係裝修搬新公司嗰陣咧，就好即係好大陣甲醛味啊！咁大家就投訴啊！咁結果咧，公司就做咗啲乜嘢咧？就擺咗好多塊菠蘿啊，一塊一塊嘅，一片一片嘅菠蘿， 新鮮嘅菠蘿， 新鮮嘅菠蘿切片嘅，就擠喺成間公司 嗰度。即係可以吸味 嘅。我哋唔覺有啲乜嘢幫助咯，但係喺我心入邊就一路諗，喺菠蘿同呢個甲醛嘅關係係乜嘢嘢咧？咁點解會擺喺嗰度咧？咁但係嗰個就係我哋投訴完之後，公司俾我哋嘅答案。即係呢啲咁多咁多嘅迷思，其實我哋都嚇應該翻嚟繼續講。依個一個大題目嚟嘅。咁講起空氣咧，我突然間心入邊我就揀歌嗰陣咧，我就諗起有一首歌咧。我一播咧，大家咧應該都好認得嘅，因為以前有一排都做過一個廣告歌。但我播嗰首，我揀嗰個version 咧，就係一個好好原本嘅 version 嚟嘅。大家唔知記唔記得咧？威震樂隊啊，威利唱嘅《陽光空氣》。翻嚟我哋繼續講呢、這個空氣淨化嘅迷思。翻嚟再見。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轮光碧海半圆住夕阳，长空壮阔清风吹千里。自幼早已生于都市，为了生计染尽尘俗气。云抛开你身边一切，晨光堪上斜阳陪伴你。其实阳光空气原是平均给你，朝晚任君取，珍惜自己。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轮光碧海，半圆住夕阳。 尘无俗气，尘俗无数分离，乱棍快车不弃，小鸟随天飞，声之自然美。 隊已經退出，並由波多黎各取代。而俄羅斯17歲以下女子隊就在匈牙利世界盃被塞爾維亞取代。今年兩個國家都不允許參加包括世界盃在內的三人比賽。多個的國際體育聯會已經禁制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的運動員和官員，原本在兩國國家舉行的賽事被取消或者更改地方進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061点，跌5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06点，跌8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28.47，瑞士法郎0.99，加元1.283，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24，欧元对美元1.05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63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4.32美元，卖出1814.63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嘅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呢一行有好多嘢我都爱，都有好多嘢我觉得好攰、好刺激嘅。有时啲嘢，有时好难顶嘅，或者系好淤嘅。觉得人生可以早啲经历呢啲嘢，即系无悔咯。 经历高低20年，佢系关心妍， 即系可能因为佢咁样去做，而令我更加知道哇，我要点样行事为人呢？今日可以做到杰出义工，做到杰青，有自己嘅慈善机构，系一个咒助，但同时间都系一个祝福咯。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当俄乌之战开打，大家都担心在大国夹缝中的小国命运，例如波罗的海三小国，尤其是立陶宛。立陶宛总统早前邀请美国到他们家园永久撤军。此举即是代表准备与俄罗斯作长期对抗。此外，立陶宛亦都配合美国打击中国的印太战略，几个月前宣布提升与台湾地区的关系，又在2021年退出中国与中东欧组成的17+1合作机制。换言之，只有人口280万、面积6万平方公里的立陶宛，敢于挺身对抗军事大国俄罗斯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系的中国，就已经可以收戏剧的效果。 不过最戏剧化仲系该国为咗配合美方嘅反恐战，喺立陶宛首都郊区秘密设立美境外嘅黑监狱，关押不经审讯嘅恐怖分子。但系狱中不断爆出虐囚事件，形同翻版嘅关塔那摩。再睇波罗的海嘅地理环境，东边同俄罗斯接壤，南部又同白俄罗斯为邻，而西北位置更有俄国喺欧洲嘅外非地加里宁格勒，可以话系受到俄国及其盟友三面包围，只有西边靠住欧洲。而家立陶宛竟然将自己陷于大国地缘博弈嘅风浪口，是对是错，历史将会是最好的评判。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翻嚟今晚。第二節的廣東廣西，以下是一則強制檢測公告。今日堅尼地城西環村西苑台、觀塘安泰村景泰樓進行圍封強檢，檢測已經開始，請居民按工作人員指示有秩序落樓檢測。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我是海林，在直播室有蘇飾和羅瑞珍博士。咁佢系咩博士呢？佢系呢个纳米材料，系咪啊？纳米材料嘅博士。咁咧就系呢个其实咧就系空气净化嘅一个专家。咁我哋头先咧就讲紧，到底呢、這个一个钟头换气六次系乜嘢概念啊？同埋苏息话政府系咪有一个 IAQ 啊，室内空气质素嘅认证咁样啦？ 系啊，咁认证入边即系其实我哋一堆字海入边，其实有啲乜嘢系重要嘅？咩乜嘢系 PM2.5 啊？仲有好多英文字嘅，系咪？咁我哋又讲下到底有啲，当我哋去睇一个空气净化嗰阵，我哋会睇啲乜嘢嘢啦？有啲乜嘢我哋系需要注重啊？你见到好多噶咩 PM 咩 PM 十系咪啊 ？PM2.5、PM 一又 NO 二，又 VOCs 咩嚟噶？咁不如我哋讲下呢啲嘢，咁同埋就做到底摆棵树叶，系摆棵有叶嘅植物喺屋企，到底有冇用？同埋仲有好多噶，譬如话我哋开第一样先，阿 Teresa， 当我喺一间房，我见到一架空气净化机，我点样觉得佢有冇用咧？ 够唔够力啊？ 系够唔够力水？系要几大细？点样去点样去衡量佢？同埋边个先至系一个好位咧？即系好似打麻雀咁，我应该拣一个边个位系啦？譬如例如我去某茶楼食嘢嗰阵，边个系个好位？边个系三煞位咧？我心入边太多问题，慢慢嚟，慢慢嚟，系啦，苏息 Teresa， 我哋慢慢倾。好，点样讲 咧？嗱，讲翻回应你头先讲空气质素嗰度有个IAQ 呢个检啦吓 ，IAQ certification 检啦吓，就认证嘅计划。其实咧就系环保署咧就系2003年嗰阵时咧已经系recommend 出嚟一个叫嘅 guidance 嚟嘅啦， 系啊，我哋政府其实都几有前瞻性嘅，系 系啦吓，咁就佢咧就当其时咧就将空气质素咧就系归纳埋有大概12个 parameter， 而家已经唔止嘅啦。 哦， 咁啊，其中最主要咧系甲烷啦、二氧化碳啦、一氧化碳啦、VOC 即系有机 挥发物 系挥发物系啦。 乜嘢系有机挥发物啊？俾个例子我。 系室温会蒸发诶气化嘅有机物。 系啦，其实简单啲嚟讲咧，你空气入边咧就啲污染物咧系有两种形态嘅，一种就气态嘅，一种咧就系固体形状嘅，我哋叫做微粒状嘅。 即系毛算唔算咧？ 毛就系微粒状，有形态啊嘛，系啦吓。咁头先讲譬如甲醛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嗰啲咧，系气体状嘅污染物。咁所以咧，其實大概 咧，例如煤氣啊，或者係廁所有人排便嗰陣臭味啊嗰啲啊嘛， 嗰只就氣體狀嘅嚇。總之係有粒狀嗰啲啊，譬如細菌啊、病毒啊、懸浮粒子啊、PM2.5 啊、騰粒啊、花粉啊，總之一粒粒嗰啲咧，我哋就將佢歸納係particle phase， 即係微粒狀嘅。氣體咧就係膠水啊、甲醛啊，係啦嚇，嗰啲味道狀嘅，咁啊叫做即係 gas phase 啦，即 係細個嗰陣，我哋好中意聞嗰啲咁咩嗰啲叫咩魔術筆嗰啲咩 magic marker 嗰啲 天然味， 係啊， 小朋友千祈唔好 學，千祈唔好聞嗰啲嘢，但係好好聞噶嘛，嗰陣覺得。 系啦，咁嗰啲其实都系一种污染物啦，咁其实都系对身体唔好噶啦吓，即系无论系微粒状污染物或者系气体状污染物咧，佢系污染物，对于身体都唔好嘅。咁至于头先讲，譬如有啲系carbon monoxide 或者系一氧化氮嗰啲咧，就喺咩情况之下出现咧？就通常都系啲汽车嘅。 廢氣啦， 咁如果你屋企或者寫字樓，佢個抽先風位係喺停車場入面抽入嚟嘅，咁你咪大機會有。 或者喺大馬路隔離咁樣。 係啦，係啦，嚇！咁或者喺啲巴士站嗰度，嗰啲嗰啲巴士障蓋。不過而家啲巴士站都做抽風做得好好噶啦，已經嚇，就同十零廿年前就爭。 即係最常講嗰啲係室內或者半室內嗰啲巴士總站嗰類啊嘛，係咪？係 啦， 唔係喺條馬路。 路上面嗰啲，即係講緊啲大巴士總站， 大地底有個大嘅空間嗰啲。 咁其實就室內同室外咧都係息息相關嘅，因為我哋每人都要吸先風嘅新鮮空氣嘅，所有嘅室內嘅空氣其實係同室外嘅空氣咧係聯繫住嘅。即係如果你嗰日室外係有霧霾或者係污糟咧，你室內自然都係差啲嘅個空氣。 咁即係你嗰日譬如落雨就會好啲啦，係嘛？ 係啦，你落雨嘅話，咁你嗰日室內咧，你都會係fresh 啲嘅。呢個係有必然性嘅關係。 有啲人話行雷會好啲喎，係咪啊？行雷有啲負離子啊嘛，係咪應該開個窗嚟等啲負離子入嚟？ 應該行雷。負離子，但係行雷亦都引申一樣嘢咧，就係佢將嗰個 N2 啊氮氣咧就塌咗咧，就變做 NOx 係啦 ，NO2 係啦，咁呢樣嘢亦都係污染物。咁啊，其實視乎邊樣嘢多啲啦嚇。咁當然係啦，咁你負離子又另外一樣嘢啦嚇。咁負離子就對身體嚟講咧，都係因為大自然咧喺啲瀑布附近咧係會製造呢樣嘢。咁所以好多時我哋人工上咧都。渴望有呢樣嘢咧，所以就會做一啲機啦，負離子機啦，就係釋放啲負離子。咁其實負離子係有啲淨化嘅空氣作用嘅。佢嘅原理咧就係將嗰啲懸浮喺空氣嘅微粒咧，就將個 charge 咧就 transfer 咗俾佢，即係令到佢係帶負。咁啊，帶咗一個極啦， 即係好似攝石咁樣攝走咗啲嘢。 係啦，帶咗個電荷，跟住佢就會黐埋一齊，結集埋一齊，變成一啲大粒嘅塵，然之後就會沉落個地下咯。咁所以其實佢係一個結集塵嘅device 嚟嘅。 係，但係就要架機夠大啦，係嘛？ 應該咁講就係、是應該點講咧？嗱，如果你架機夠大，你即係話結集好多塵啦，但係個嗰啲塵到最後好重，佢係會沉落個地下啦。咁其實嗰啲污染物咧係唔會唔見嘅，都會喺度嘅，只不過佢係沉咗， 沉咗喺地下， 真咩人喺地下？即係我哋譬如有時， 你都要揾人去清嘅， 係啦，唔再懸浮啦。 你唔好諗住唔見咗啦，因為 佢唔係消滅，佢只係將佢沉落地下。 如果係有一樣嘢係令到嗰粒污染物 粒藤係完全係 disappear 唔見咗咧，我諗呢樣嘢係唔會發生嘅。 即係咁，你就會去發明嗰樣嘢，你就會發達係咪？ 係嚇，你要令一樣嘢消失啊嘛？ 科學冇科學 冇呢個原理上就唔 係 或者我哋啱啱講呢個題目好啱，因為我哋開頭咪講過個空氣換氣次數啊，或者空氣。嗰啲空氣清新機嘅原理，其實我哋而家譬如我哋而家播音室裏面都有架空氣清新機啦。 喺我嘅左手邊。 咁我哋點樣衡量？其實我點樣睇佢係咪可以一個鐘，譬如換六次八次咁？喂，其實點計嘅咧 ，Trisha？ 嗱，換氣咧，即係話你一個鐘換幾多次空氣啦？咁其實我哋睇一部機叻唔叻咧，係有冇用咧？就其實就睇兩個參數，第一個換氣次數啦。就當然，如果你部機係好弱風嘅，換氣次數好低嘅，咁你一係就妥埋啲去嗰度啦。如果唔係你同佢無離題兩萬丈遠咧，咁其實就冇乜大幫助。係啦，佢幫你唔到。第二樣嘢咧，就係我哋要睇咧，就係嗰個空氣淨化機嘅效能。其實咧就有一個國際嘅指標嘅，大家都睇呢個 standard 嘅，叫做 Clean Air Delivery Rate。即是潔淨空氣輸出率。如果我們買機不看這個數據，其實很大機會有時可能買了一把風扇出來，它是換氣換得很厲害，不過它沒有潔淨的空氣輸出來而已。所以其實呢，我們也是要看多個這個 parameter， 就是那個 Clean Air Delivery Rate， 即簡稱就是 CADR、如果 CADR 越高，即是說那個機做出來的潔淨空氣輸出率呢就越高咯。只是有高和低的分別，咁點都好啦，低的話咧，有時冇都好啦，有低的都要頂住先啦。但如果是個資源啊、budget 啊容許的話咧，我都會建議是揀部個CDR 高啲嘅，即係好似你買相機咁啊嘛。你 即係你永遠都買唔，你永遠相機永遠都有空間去改進嘅，係咪？ 係啊，你梗係夠一部高像素嘅相機好過一部低像素嘅相機啦。咁你想影相，咁起碼都有部相機先啦，係咪先？ 同埋如果專業嘅相機，大家都會講啊，鏡頭係買唔完嘅，係啦，永遠都有另外一塊玻璃更加好。 係啦，咁啊相機空氣淨化機咧，就係睇個潔淨空氣輸出率啦，同埋就係睇個換氣啦，亦都係睇嚟。 佢應該會有嘅，係咪？你買機佢個公司嗰個網站啊，你都應該查到呢樣嘢㗎，係咪？ 正式嚟講係必須要嘅。其實喺中國已經係有呢個數據好耐啦。咁香港咧就以前都未有咁多人注重咧，有啲就唔登呢個數據出嚟，或者佢哋自己冇測試。 嚇， 係啦，咁佢就用咗個風速嚟到係代表話我個風速係幾多？咁其實呢個咧就唔啱嘅。我哋要睇係實質係睇個輸出嘅潔淨空氣係幾多咯。咁所以如果一部機佢係達唔到六次換氣嘅，擺喺一個空間嗰個地方係好大嘅，你擺部機仔咧個效果咧就係會慢好多嘅。即係本來你十分鐘已經。有好乾淨嘅空氣，你可能要等兩個鐘嘅，咁個意思就唔大咯。 即係做唔到一個鐘頭六次。 我睇過個正式嘅解釋啊，因為佢個 standard 咧，即係上網查下 Trisha 講嘅時候，咁佢就話一間大概28.5立方米嘅房。咁咧就計一個鐘頭換咗幾多次氣嘅，咁大家可以咁計啦。如果個機話俾你聽，一個鐘頭換六次，但係你間房係好大嘅，即係千尺豪宅，咁你連埋樓底高度，梗係唔止28.5個 meter cube 啦。咁一架呢啲機就唔夠咯，即係 Trisha 嘅意思。 即係你呢啲係有錢人嘅問題，你間房太大嘅話，就唔該你買架大啲嘅機啦。 大啲嘅機 或者裝多幾架。 加多幾部機，咁啊加多幾部機分散嗰個效果可能會好啲都唔係 啦，即係一架係啱啊，多幾架唔同角落，因為我哋頭先話咪後都有講過啦，即係如果你得一架機咧，你可能咧間房太大咧。有啲地方咧，永遠都抽唔到嘅。 即係同 WiFi 係一樣噶嘛，你應該有係啦，個點係啦， 個熱點啊要多幾個。 係啦，嗱，所以咧就回應翻阿海林頭先講嘅嘢啦。去到餐廳嗰陣時見到部機啦，咁你就會有心理有即係心理有數就哇，你個餐廳咁大，你就用得嗰一部機，仲擺喺嗰個角落頭。咁邊一個位係最靚嘅咧？咁你會識得妥咯嚇。 即係如果多幾架嘅，你就會有好啲啦。 係啦，係啦， 嗯，明白。咁植物有冇用咧？我擺棵植物喺度。 嗱，植物就同機又唔同嘅原理上，因為植物其實都係一種 好多人會諗噶嘛。你睇我植物平咁多，機貴咁多，不如買棵植物咪算咯。 係啦，咁就係一個我哋將佢英文講就叫做一個叫做 passive， 一個叫做 active。空气净化机有个摩打，佢有不断咁转去偷嗰啲风经过个 filter 去出嚟嘅。但植物咧，佢系好缓慢嘅，佢系一种慢慢呼吸，日头就 有太阳就有咯。 系啦，吸二氧化碳就放氧气，佢系好慢，除非你成个 office 都好似森林咁种满好多嘅植物啦，如果唔系就 唔够力水。 唔够力，真系唔够力，但系就 即系好似话食嗰啲咩，有时话食啲乜嘢食物就对身体好，但系其实你要食，可能即系嗰个量系根本系冇可能食到。 剂量决定效益啊嘛，亦都决定毒性。 系啦，咁植物咧就但系就在于心理上，有时你见到啲绿色嘢，你个人都开朗啲嘅，咁又唔可以话佢系冇用。但系你话对于个空气净化咧，嗰、那个。效果就會差好遠嘅。 咁我又想再問多處理曬嘅問題啦。咁其實空氣淨化機係咪好似冷氣機咁咧？其實係適合喺個密閉空間用，即係打開窗有新鮮空氣，其實就冇用噶啦。 唔係咁講。其實咧，我哋任何時候咧，我哋都鼓勵用家咧係需要打開窗或者打開門，讓有一個先鋒係入嚟嘅。咁當然你入先鋒入嚟嗰陣時候，你可能連帶嗰啲出邊馬路嗰啲污糟嘢都會扯埋入嚟，咁就要用淨化機嘅。我哋咧其實係唔太希望咧佢閂曬窗咧，就係、是、去用淨化機，因為咁樣咧你只會 build up 到嗰個 二氧化碳， 係二氧化碳。咁就當然你有淨化咧，你可以不斷 filter 啦。但係有時有啲機佢只係有 filter 嘅作用，佢對於病毒啊或者好細嘅微粒。細菌病毒佢係未必係咁咁全面嘅效果咧，喺一個冇先鋒空氣唔流通嘅情況之下咧，我哋都係覺得嗰個傳染病風險係高嘅，所以咧就有先鋒係會好啲嘅。 咁呢個幾好啊，徐醫生，你提咗個重點啊，就係其實嗰啲空氣淨化機咧應該係有唔同嘅原理噶嘛。咁到底係咩原理可以過濾微粒，咩原理可以過濾病毒？即係如果我要揀一架又對付到病毒又對付到微粒嘅機，應該揀啲咩機咧？ 嗱，空氣淨化機咧就有好多，正如你講咧，有好多種原理啦，有啲係用靜電去集結嗰啲塵粒啦，有啲係用 filter， 即係過濾網啦嚇、有啲就活性炭，咁活性炭嗰啲咧就主要係吸味道啦，咁佢就未必會係隔到啲微粒狀噶啦，咁所以其實如果我哋要睇我哋個想針對係咩嘢咯，如果我想針對係頹甲醛嘅，咁我哋最好就係用啲吸走啲氣體，係啦嚇，就二氧化碳 活性炭嘅 活性炭係啦嚇。咁如果我係想隔細菌病毒嘅，咁我哋咧就最好咧都係用一個好啲嘅 filter， 嗰、那個 即係過濾性嘅 過濾性， 即係嗰個過濾網係咪？ 係啦，但係一樣要提嘅咧，就係要定時更換嗰個濾網啦。 嗯， 係啦，咁有啲而家都有啲技術咧，就係個濾網上面咧就已經係有一啲殺菌嘅 物料，有啲好似咩銀啊咩嗰啲 銅 有銅有銀啦，有啲係有啲disinfection， 即係有啲 殺菌 劑喺裏邊啦嚇，咁啊各有特色啦嚇，咁有啲係比較持久嘅，因為過濾咗嘅病毒咧，或者細菌咧，佢依附咗喺嗰個 filter 嗰度咧，同你微粒依附喺個 filter 度係兩回事嚟嘅。因為微粒啊，其他嘅污染物佢係唔會生長嘅，但係嗰啲細菌病毒咧，佢係一種生物嚟嘅。咁如果你唔理佢，長期有佢依附喺個 filter 度咧，你唔殺佢嘅話咧，基本上佢會越養越多嘅，咁仲大劑。咁所以咧，就有啲 filter 係可以係殺到個病毒細菌嘅咧，咁我哋都會鼓勵去用啦。咁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真係要定時咧就換濾芯啦。 講到呢度咧，啱啱好咧，我揀咗首歌同呢個題目好啱嘅，就係莫文蔚嘅《呼吸有害》。我哋翻嚟再講空氣淨化嘅迷思，一陣間見。 缺氧到似有幻象。 乏力地躺于地上，合上双眼，用皮肤感应路上，这里有过你，未及步离场，被你的气味筑起了围墙，从头再呼吸，残存那种美，现在尝到的苦，从前是最动人甜美，旧事物充斥空气内，一呼一吸都有害，床边有你，听有你，进出于脑海，寂寞充斥空气内，亦不吸入来，宁愿闭气吸进你，会沾湿眼袋。勉强再试试站立，自愿地展开学习，尽快适应着残忍的低气压，似欠缺勇气，不敢失去你，亦欠骨气呀，身心也逃离，从头再呼吸。曾那死气，渗满氧化浪漫，曾迷在这爱人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第二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听日起实施，餐饮处所和食时间延长至夜晚十二点，宴会活动人数上限提升至120人，酒吧、酒馆等处所重开。另外，市民在健身中心做运动的时候不用再戴口罩，不过健身中心要符合换气量要求。有婚礼顾问表示，宴会人数上限大增，不少准新人都希望提前摆酒。酒吧业界预期复业之后将会出现报复式消费。有健身业界代表就说，由于成本问题，中小型健身中心未必符合到换气量要求，相信顾客要继续戴口罩。扶贫委员会举行本届政府最后一次会议，当局说政策介入之后令110万人脱贫。政府说单以社会福利经常开支为例，在五年之间上升了71%，由2017至18年度的653亿大增至2022至23年度的1118亿，升幅是历任政府之冠。自疫情以来，政府推出措施稳定经济和就业环境，舒缓基层市民的生活压力。去年公布的2020年贫穷人口数字，计及所有现金和公屋福利之后，大幅由政策介入前的165万减至55万，令大约110万人脱贫，降低贫穷率 15.7%，认为扶贫成效非常明显。而自2017年7月至今，关爱基金推出23项新的援助项目，承担额增至大约208亿，一共有123万人次受惠。 科技大学校董会主席向师生发出电邮，表示遴选委员会已经向校董会推荐科大前副校长叶玉如出任校长，接替将会在十月离任的史维。如果获校董会通过任命，叶玉如将会成为科大创校31年来第一位女校长。现年67岁的叶玉如在本港出世和长大，毕业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93年加入科大任职助理教授，曾经担任生物化学系主任、理学院副院长和院长，上个月卸任副校长之后，出任科大神经生命科学教授及香港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心主任，近期团队亦都发表研究成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925点，跌729点；标普五百指数跌110点，报3,97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28.13，瑞士法郎0.988，加元1.285，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241，欧元对美元1.05，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1,818.69美元，卖出1,81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下个礼拜初期有几阵骤雨。现在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分钟阅读，同你一起翻阅好书，我是黄子晴。我觉得阅读是当全世界同我绝交剩低的唯一朋友。我觉得阅读是什么呢？是我的终身伴侣。 一分钟阅读，有不同主持同大家一起寻找阅读的乐趣。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黄子晴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等她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我是 Oscar 土屋伦，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实施了，未打针的就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心理学散文《细说心语》里面，作者黄日嘉写了一篇题为《我的名字要签在哪里》，这一问就问出了城市工人的内心失落感，亦都是现代人的寂寞、失落和孤独。就如同那位有份参与建筑宏伟大厦之后的工人一样，对着他有份参与建筑的工程缘尽之日啊，他竟然倍添空虚。他会幻想到这一座帝国大厦有他付出的一分努力，他可能幻想有机会对自己的孩子这样讲： 孩子，你看我的名字就刻了在第45层楼的墙壁之上，那里的钢梁是我架上去的。 黄日嘉指出，毕加索可以在他的画上面签名，但是我的名字要签在哪里呢？ 在现代的工业化社会里面，很多人都好像这位钢铁工人一样，他没办法在日复一日的工作里面寻得那些是他个人的成就。他们有工作，但是他们失落，因为缺乏的是个人一种成就感，他得不到社会的普遍认同。我们的心理散文专家他在这里感慨， 每一个人都想该有某种东西给他签名，当然重要的还是社会之中的每一个人，在他日常生活之中用实际的语言、亲切的态度对服务我们社会的每一份子表露感谢和尊重。 另一篇作者的心理散文里面，作者不是说名字要签在哪里，而是要我们尊重不同的鼓声。 不同的鼓声，写《湖滨散记》的作者梭罗的隐逸取向，他教了好几年书，放弃了教学生涯，独自一个人在湖畔隐居，钓鱼、种豆、林间散步，躺在草地上看老鹰翱翔。他这种生活取向被一些人视为与社会脱轨，说他没有回归过社会。 不过这样，黄日嘉指出，梭罗的生活是社会的另类鼓声，他选择与社会相抗衡，他的另类鼓声表现了对现实社会的怀疑和不安。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细说心语》，作者黄日嘉，由野我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哇，咁快又嚟到今晚最后一节嘅广东讲西，仲有好多好多嘅问题，因为我哋今晚讲嘅咧就系空气净化嘅迷思。喺直播室有我海林，同埋我好拍档苏轼，同埋罗瑞珍博士。咁头先我哋仲有好多问题，快啲快啲继续讲。系啦，苏轼，你有咩问题啊？ 系，头先我哋倾开啦，咁我即系就嚟新居入伙啦，咁我就住喺一个比较远离尘嚣嘅，即系鸟语花香嘅地方啦，就见到好多树下嘅。咁但系就新屋嚟嘅。咁其实如果我要拣呢个空气净化机，其实我要拣啲咩类型嘅空气净化机咧？ 嗱，如果你嘅环境咧就系远离尘圈嘅，即系都系鸟语花香，打开窗咧已经系都环境唔错咧。咁其实你个室内咧由外边飘入嚟嘅尘咧，大机会就唔会好多嘅啫。除非你喺室内自己制造好多尘粒啦，咁所以咧就你未必需要咧就係、是、考慮嗰啲 filtration 嗰啲 即係過濾性。 過濾性係啦。 蘇適，你同我哋聽眾諗法差唔多，聽眾都話呢、這個嚇、啊，有聽眾喺 Facebook 度話，即係良禽擇木而設，咁 良禽擇木而棲， 良禽擇木而棲。佢就香港話，佢話香港地咧少人多居住，就比較即係擠迫啦，不過都有不少山明水秀的地方可住。你啊，真係揀咗個山明水秀的地方。 平啊嘛， 係繼續啦，阿 Teresa 係咪真係即係唔係應該隔機做多幾樣嘢好啲嘅咩？ 嗱頭先我講咧，就你未必需要用到啲 filtration 即係過濾嗰啲機啦，但係亦都不排除嚇，咁有時一年之中咧，硬係喺秋天之後咧係會有霧霾出現嘅。咁所以咧，你有部機當然有 filtration 效果喺屋企守門口係好啲嘅。咁頭先你嗰個問題咧就係、是、嗱，如果我哋針對我哋個環境，我哋知道我嘅環境需要用咩嘅機咧，其實就係最好嘅。即係因為機入面有好多種唔同嘅原理去淨化啦，有啲就係除嗰、那個微粒狀污染物啦，有啲係除甲醛啊、味道啊嗰啲咁樣啦，咁有啲係防細菌病毒嘅。 咁而家就係要睇你，即係如果最好就係嗰個用家去知道屋企係個環境係乜嘢，而係用邊類型嘅機、邊類型嘅 filter 啦。咁坊間當然有一啲咧就係二合一啊、三合一啊、四合一啊咁嘅 filter 嘅。咁、但係咧就當你知啦，一部機佢除咗摩打之外，佢個核心就係個過濾中間嗰部分嗰啲過濾層啦。咁其中一個過濾層有。第二個過濾層亦都有嘅，你同時間運作咧，其中一個咧就必然要犧牲嘅。即係譬如我想頹甲醛嘅，但我又有個甲醛網喺度，都隔得幾勁嘅醛嘅，個密度都幾高嘅，咁你自然咧就會有少少咧犧牲咗咧，就頹甲醛嗰個效果嘅。 即係慢咗啊！ 冇咁好，慢咗，係啦，個效果差啲，或者我根本咧我係想頹 PM2.5 嘅，因為我喺馬路邊。 嗯。 咁但係咧，如果我又用一啲活性炭壓住啲位咧，咁我咪嘥咗成部機嘅效能咯。因為我 即係其實唔應該咁貪心，即係如果我知道我自己個環境係有啲咩特殊性嘅，我要最主要去隔某一樣嘢，譬如 PM2.5 或者係甲醛嘅，我就不如揾一部機咧，係或者揾一個 filter 咧，係專門做嗰樣嘢， 係啦， 咁就會快啲，係咪？ 係啦，最好就可以揾到啲比較靈活啲，我去需要做邊樣嘢，我就擺邊種 filter 啦。咁但係有時都冇咁理想嘅話咧，咁就可能係二合一啊、三合一啊咁樣咯。但係就都即係視乎你嘅。 即係好似我以前細個咧喺瑞士咧，我哋買瑞士刀咧，瑞士刀入邊越多工具嗰個把咧就好鬼死大把，同埋好重咧，其實就用唔到，你反而細細把有一兩個功能就會好啲咁。 係啦，即係好似你睇醫生咁，你知道邊度有唔舒服，你梗係睇個專科醫生咯，就唔再係睇一個樣樣都有啲嘅，但係就未到肉嗰啲咁樣咯。 同埋頭先 Teresa 講啦，啲濾網咧其實要換噶嘛。 嗯。 咁而且啲濾網其實都幾貴嘅喎。你唔好 係唔係好似嗰個咩打印機嗰啲cartridge 咁可以拖住用耐啲嘅咩？ 滤网是贵的，咁当然亦都有啲机系平嘅啦，有啲即系有唔同的。 但你唔可以用耐少少嘅咩？你即系佢话叫你换，你就要换噶啦，系嘛？ 通常都系咁。如果你唔换嘅话咧，就睇下你个滤网系咩嘅性质啦。咁有啲 玩坏个机嘅，如果你唔换嘅话，就好似冷气咁，你唔洗个隔尘网。 唔得噶，唔得噶，应该咁讲。嗱，我哋每个屋企都会经历一年嘅四季嘅，春夏秋冬，即使个四季唔係咁分明咧，都有潮濕同埋乾燥嘅。當你又凍又熱又潮濕又乾燥，其實就好容易生細菌、生毛菌嘅。咁如果我哋唔理個 filter， 唔maintain部機咧，基本上嗰部係養菌機嘅，就唔係空氣淨化機。 哦，咁所以就要換內網，同埋其實間房乾唔乾燥啊，個氣温幾多度啊，其實同隔塵有冇關係嘅？即係你部機會唔會做得好啲，或者啲比較啲理想嘅空氣同埋佢咪温度同濕度係咪有個理想嘅環境咧？咁樣 温度同濕度咧，其實同個屋間屋入邊嘅舒適度同個空氣其實有少少關係，但係唔係話大得咁緊要。如果長期濕度高低好飄忽咧，就好似有啲酒店咁樣啦，有客嚟咪開冷氣咯，冇就閂咗冷氣啦。咁有啲人就覺得話，我行到間酒店，我聞到酒店味，我覺得好高級嗰啲酒店味。好多客人有時都會有咁嘅感覺。咁其實嗰啲唔係高級嘅，嗰啲可能係發毛嘅味，你唔知道嘅啫。咁所以係啦，咁所以温度濕度咧，同埋呢兩樣咧，加埋個微粒咧，其實就影響緊嗰個毛菌同埋細菌嗰個醫生情況。咁所以其實簡單啲嚟講，佢對個空氣都係有少少關聯性喺度嘅。 講起濕度咧，咁我又諗起廁所啦。咁其實廁所咧嗰個窗應唔應該開咧？同埋廁所譬如話，而家又話譬如話咩 垂直傳播啊嘛， 垂直傳播。咁我到底係咪應該開廁所個抽氣線啦？定即係我應該閂窗開廁所個抽氣線啦？定係我唔開廁所個抽氣線同埋閂埋窗啊？到底點樣？即係呢啲越聽越亂，我完全唔知道應該點做。 嗱，其實咧呢個係一個少少複雜嘅問題嚟嘅，因為我哋唔係獨立睇自己屋企，我仲要睇埋隔離鄰舍嘅。 咁如果我开偷气扇，我哋就会谂啦。咁梗係自然有風， 即係應該我要揾阿袁國勇嚟睇下我哋嘅大廈咁。 因為抽氣扇係抽空氣入嚟嘅，咁所以就有機會將譬如隔離左右有啲損壞咗嘅喉管咧，將啲污糟嘢抽入自己嘅廁所。 咁所以應該點做咧？就要檢查一下個環境先。 嗱，應該係咁講， 我應該爬出去窗口望一望我鄰居附近嘅依個喉管咁樣，定係點啊？ 嗱，我哋冇可能望到鄰居嗰啲喉管啦，但係喺疫情嚴重嘅時候咧，我哋就唔希望鄰居嘅空氣偷走入我哋自己屋企嗰度。 嗯， 因為我唔知鄰居係咪有冇人染病啊，或者唔舒服啊咁樣。咁所以當我哋考慮到呢點嘅時候，我哋就會諗啦。我開偷氣扇，我啲空氣咧，我間屋就負壓啦，變咗 negative 嘅啦。咁我自然就要喺第二啲地方補通啲空氣入嚟。咁我補通空氣咧喺邊度大機會補通入嚟？會唔會喺門罅嗰度？即係我開偷氣扇冇開窗，咁自然就喺門嗰度入嚟，門罅度入嚟啦。咁門罅外邊嘅環境係點樣呢？如果我開咗偷氣扇，同時間我間房又開咗窗，但係我間房外邊環境係點樣先？係咪天井位先？定唔係天井位？係出邊幾優美嘅環境咧？咁所以其實咧喺呢度嚟講咧，就好難一概而論咧，就係應唔應該開窗、啊？ 即係有啲可能公共屋苑，但係佢咧其實個走廊好通爽嘅，咁環境又幾優美嘅，可能佢開個走廊道門，跟住就開個抽氣扇，可能都 OK 嘅。係啦，即係簡單啲嚟講，如果你外邊室外嘅環境都係通爽嘅，就盡量開窗。如果唔係你有啲不知名嘅即係唔知嘅情況啊，可能你亦唔知係鄰居係點樣，或者天井係有幾污糟、幾耐冇洗啊，啲渠又點樣咧？外邊環境幾惡劣嘅咧，咁就唔建議令到室內負壓啦。 嗯，明白。 即係負壓嘅意思係開呢個 抽氣扇係啦嚇。咁幾時會負壓咧？就係當你開抽氣扇或者你煮嘢食，廚房 開 抽 油煙機。 總之一抽氣走嗰下咧，你個室嗰間屋咧就已經係負壓噶啦。 所以你當你負壓嗰陣，你就要有一個好嘅即係可靠嘅依、這個好 新鮮空氣嘅來源啦。 係啦，咁如果你完全都唔知係真唔新鮮點樣都好啦，咁就冇都好過點都好啦，咁就最好就有部淨化機咯。咁就因為你點都可以係保住嗰個室內 filter 咗啲， 係咪應該24小時開住咧？ 冇人就可以唔使開嘅，有人嘅話咧點都係有開機好過冇開機嘅。咁而家同埋而家啲淨化機都好聰明嘅，佢見到佢會 detect 你嗰個環境，如果係都係幾優質嘅話咧，佢就會將嗰、那個airflow way 咧就係減， 即 係 開慢啲啦， 係啦， 即係好似啲冷氣機咁啦，凍啦就唔開咁大啦。 我應該坐近嗰架淨化機啊，定係我唔應該坐近架淨化機咧？ 嗱，呢、這個問題咧都好多媽媽都問過我噶啦嚇。咁其實如果你個淨化機嗰個原理係 filtration filter 嘅話咧，你應該係坐近啲，因為當佢 filter 咗之後。噴出嚟嘅空氣係乾淨嘅空氣，咁曾經咧都有一個媽媽咧就咁諗，佢就話：哇，空氣淨化機將好遠嘅污糟嘅空氣咧就偷到嚟我哋附近，咁我坐去隔離，咁我咪吸咗啲污糟嘅空氣咯，即係佢會咁諗嘅。咁其實咧呢一個亦都係有少少錯誤嘅，點解咧？就因為空氣淨化機咧，佢之所以偷遠方嘅空氣到嚟個機嗰度，即係話佢把風扇有翻咁上下力度啦，有翻咁上下嘅強勁啦。咁同我哋嘅鼻去比較，我哋永遠咧都係唔會叻過嗰個摩打嘅。咁所以咧就唔需要擔心話我坐近個淨化機咧就會吸咗啲污糟嘅嘢，因為兩樣嘢比較，我哋個鼻同部淨化機比較咧，永遠係淨化機贏嘅。咁unless 除咗如果你嗰部淨化機係唔係一把風扇，又唔係入邊有摩打嘅淨化機啦，可能係一部好巨型嘅負離子機咁先算啦嚇。咁負離子機喺節目當初都講咧，係一個結集嘅騰粒嘅一個儀器啦嚇。咁佢可能咧就係結集完啲騰之後咧。會在你附近，可能是你的衣服啊、頭髮啊都會依附住啦。咁你喺如果你喺負離子機附近咧，我就有時就建議唔好坐得太埋咯。 同埋點樣擺一架淨化機咧？ 或者應該問擺幾多架，同埋擺邊？ 係啦，點會乜嘢叫做真係好錯咧？點樣叫擺錯咗咧？因為有啲人擺錯咗就其實。等於擺部風扇嘅啫嘛， 係啦，嗱咁啊，首先我哋要識得計條數先啦，我哋要知道我哋間屋嘅大細啦、長闊高啦，定咗之後，我哋知道個體積，咁我哋去買淨化機之後嗰陣時咧，就要睇佢嗰個輸出嘅風量有幾多啦，達唔達到起碼五六次嘅換氣啦，咁唔係咁一定嘅，如果你嗰個環境你有成日都開窗嘅話咧，就五六次咁上下啦 ，roughly 啦，就起碼唔好。一次兩次爭得太遠咁樣啦，嚇咁同埋亦都要睇佢嗰個 filter 啦，嗰個 efficiency 啦，個效能咧，佢輸出嚟嘅空氣咧係咪一個潔淨嘅空氣？ 同埋你間屋嘅雜物多唔多啦？係咪啊？ 係啦，間屋嘅雜物多唔多啦？同埋咧就係嗰個出風口啦嚇，有啲人就唔中意個出風口兜頭兜面推住自己嘅。咁當如果你間屋雜物多嘅話咧，佢推出嚟嘅空氣咧，反而可能會養起其他嘅塵嘅。咁所以咧，就有時我都會建議啲人咧，就去用淨化機咧。咁如果佢係擺，就盡量唔好擺近嗰啲窗簾啊，因為咧窗簾佢都已經依附咗好多塵。咁你用淨化機一推一啲風咧，其實就～將嗰啲窗簾啲塵咧，又會係推翻起嚟咁樣啦嚇。咁所以其實就有學問嘅，即係擺部機就盡量擺近自己，同埋唔好擺近喺啲雜物附近咁樣啦。 嗯， 即係其實都真係好。其實我哋要對自己個環境 唔同買把風扇啊，學問好多啊。 係，同埋我哋突然間其實由一個點樣去揾一個好，即係點樣去 improve 我哋嘅環境啊？點樣去 improve 我哋周圍嘅依個空氣咧？突然間好似突然間係好似現代風水學咁樣， 係 突然間要將我哋自己嘅環境重新去檢視一次，睇下點樣樣可以有啲好嘅風、好嘅水，係咪咁樣？蘇飾，你覺得仲有啲咩問題我哋應該問嘅咧？ 咁其實我又即係好。最後咁樣問啦，其實如果我買咗架譬如空氣清新機翻嚟啦，咁保養上邊嘅有啲咩要留意，等佢可以襟用啲咧？ 啊，問得好，好問。 嗱，咁就部機咧一定係要依足嗰個生產室或者廠方嘅建議啦，就係、是、要經常換濾芯啦。咁同埋咧就係、是有時都要聽下個部機咧，因為用得耐，每個摩打都有壽命嘅。咁就會唔會係有機會咔咔聲啊，或者係個摩打用得耐會老化啦嚇？咁呢啲聆聽我哋要注意啦。咁其實就用嗰陣時咧，就24小時用係冇問題，但係咧就冇人喺度，我都建議熄咗佢啦，就唔好嘥電啦。因為你用淨化機都係做一個好嘅環境嘛，但係用電咧其實又係 pollute。一個室外嘅， 即係有碳排放啦。 係啦，咁所以咧就呢個係社會責任啦。咁我哋亦都係要睇呢樣嘢啦嚇。咁盡量嚟講咧，就係唔好太執著話，我一開始要用好犀利嘅淨化機咯嚇。咁啊，因自己嘅 budget 啦，咁當然有資源嘅情況之下，就用部高 CADR 嘅機咁樣咯， 即係個換氣率高啲嘅機。 係啦，嚇換氣率高咧，就有個好處就係快啲達到一個乾淨嘅環境。咁因為你可能係五分鐘同20分鐘達到呢個 同樣嘅效果 咧。係啦，咁爭咗15分鐘，其實都幾重要嘅，係啦嚇。 同埋其實自己係咪應該出去換氣咧？即係有 多啲自己行出去呼吸新鮮空氣啊嘛！ 呢個會唔會有用嘅咧？其實 自己換氣嘅意思係 自己走出去， 即係多啲去郊外啊，下山咁樣。 要㗎，要㗎，因為多啲吸新鮮嘅空氣啦，同埋氧氣量高嘅空氣咧，對於成個健康咧都係好好多啦。 咁 Teresa 今日真係多謝曬你啊，羅瑞珍博士，即係我一直以嚟，我每一次我都諗住啊，終有一日我要揾阿 Teresa 坐低，慢慢好好地問下佢，因為有好多我哋 因為講起空氣咧，我哋就有好多嘅好多各種各樣嘅問題。咁其實喺網上面，其實你查嗰陣見到好多嘢，你唔係好知道到底乜嘢先至係科學角度上覺得依樣嘢係正確嘅。咁多謝你同我哋講咁多有依一方面嘅知識啦。咁我見到控制室咧，見到基哥行緊入嚟，基哥你好。咁我哋今日嘅時間咧又差唔多，咁聽晚咧廣東廣西咧講乜嘢咧？就是舞台面對疫情的無奈，是鄧達之和粵劇命令這個為盡輝講，是啦，疫情下其實我們都少了入去這個 即係好多表演場所都冇開放，最近開翻啦，當然。 咁啊，可能可以，可能都要擺下啲淨化機，係咪吹下菌啊咁樣。咁我諗起空氣咧，我就諗起一首歌，我諗起林子祥嘅《分分鐘需要你》。我哋空氣真係每一刻每一秒都唔可以少噶嘛。咁今日多謝曬你 Teresa， 多謝曬蘇適。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拜 拜。 Bye bye。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到一般三岁，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多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睇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